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灵犀神指傲天下，快意恩仇一妙侠。古龙长篇巨著《陆小凤传奇》，艾宝良演播。金七两降说宝刀错综案又有根苗，柳成风杀身之祸只惹得鬼哭神嚎。 陆小凤和沙大户两个人说了半天话，谁都听不明白，他们是在斗嘴呀、啊、还是在斗智呢？挤在大厅里的人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了，一个个都开始往外溜了。那个穿着蓝布衫的秀才本来就不笑，现在他当然更待不住了。陆小凤忽然大声说：金老七，别人都能走，你不能走。 谁是金老七？ 谁也不知道谁是金老七，谁也不知道陆小凤在叫谁，所以不管谁都会吓一跳。忽然被人吓了一跳的时候，你的脚步一定会停下来，每个人都在东张西望，想找出这位大名鼎鼎的陆小凤叫的究竟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叫住他。秀才也不例外，只可惜现在每个人都看出陆小凤要找的人就是他了。陆小凤的眼睛已经像钉子一样的盯住了他，连他自己都已经感觉到了，所以他忍不住要问了：陆大侠，你在叫谁呀、啊、 我 我不是大侠，就好像你也不是秀才一样，我在叫的当然就是江湖中唯一能夜走千家日到百户的金七两。我不认得这个人。你不认得，我认得。 陆小凤说：您， 你就是金七两，金七两就是你。金七两这个名字并不是没有来由的，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名字，而是他的绰号。江湖人通常有个绰号，名字可以狗屁不通，绰号却一定有道理。陆小凤既不小也不是凤，连凤和凤的老婆黄长得是什么样子他都没有见过，西门吹雪当然也真的不会去吹雪，李寻欢能寻找的通常只有烦恼，李坏并不坏，胡铁花和一朵铁花之间用八竿子也打不出一点关系来。可是沙大户就是大户，小叫花就是小叫花，王八蛋就绝不是臭鱼，那么金七两他怎么会被别人叫做金七两呢？金七两本来的名字叫金满堂，能够把黄金堆满一大堂那有多高兴啊，可惜他家的金子连一尿壶都堆不满，所以他从小就去学武了，最喜欢的一种武功是轻功提纵术。 轻功练好了，高来高去，来去无阻，取别人的钱财子女如探囊取物，那岂非又比满堂黄金更让人高兴啊？就因为他从小就有这种伟大的抱负，所以他的确把轻功练得很好。江湖中甚至有人说，只要金满堂施展出轻功来，落地无声，轻如飞絮，就好像七两棉花一样，所以别人就叫他金七两。金七两长得虽然并不高大威武，可是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从小那就很讨人喜欢，否则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多大盗飞贼把轻功的秘技交给他了。这个面黄肌瘦的秀才老者会是金七良？陆小凤是不是看错人了？陆小凤说，哼，我不会看错人的。你脸上戴着的这张人皮面具虽然是很不错的一种，最少也要花掉你几百两银子，可是还休想能够瞒得过我。他走过去，秀才盯着他，忽然叹了一口气，陆小凤，我真奇怪呀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死呢？难道你真的永远都死不了吗？金七两绝对是个聪明人，一个聪明人在知道自己骗不过别人的时候，那就绝不会再骗下去了。他甚至把脸上的面具都脱下来了。陆小凤，你有本事把我认出来，我没话说。金七两接着说，可是你说我这张人皮面具只值几百两银子，这未免太过分了吧？ 哦。 金七良轻轻地抚摸着手里薄如蝉翼般的面具，就好像老人在抚摸少女那样的温柔。 这可是红格的珍品，是我用一张吴道子的画和一株四尺高的珊瑚换来的。哈，那至少要值好几十个几百两。 真的？ 当然是真的。 陆小凤的四条眉毛都已经垂下来了，甚至好像有一点要哭出来的样子。 啊，而如果你这张面具真的是用那两样东西换回来的，啊，你最好赶快去上吊吧。 为什么？难道这是假的？ 如果这不是假的，我就去上吊了。如果你晚上真的戴着一张红格面具，恐怕连神仙都很难把你认出来。 红格，那就是朱婷的别号。朱婷是个很绝很绝的人，也是陆小凤的老朋友。我特别强调这件事，因为他是这个势力非常重要的关键。现在金七两的样子好像快哭出来了，被骗的滋味有时候就好像吃大便，既然吃下去了，怎么吐得出来？哭也不能哭，吐也不能吐，金七两只觉得嘴里头是又干又臭。陆小凤很同情地看着他，用一只很温暖的手去拍他的肩。啊，不必生气了，不必难过了，只要你肯说老实话，我一定送你一张真的红格。 金七两说， 嗯，如果你要问我那个女人是谁，你就问错人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从不看女人的腿的。 陆小凤说， 知道你不看，你一向只喜欢看男人的。 陆小凤的口气中并没有什么讥讽之意。 在历史上某些时期，男人喜欢男人， 女人喜欢女人，那是很平常的事啊，尤其是在太平盛世，在士大夫那一级的阶层里，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。金七两的态度忽然变了，红格珍品并没有让他心动，陆小凤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却感动了他，使得他消除了自卑，也使得他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知己之感。这种感觉是很难掩饰的，陆小凤当然立刻就看出来了，所以立刻就问，我想你一定知道柳如刚这个人。 我知道，去年他就来了，而且已经死在这里了。 他是怎么死的？ 被人在暗巷中死杀于刀下。 金七两的神情忽然变得很惨淡，他接着说， 哎，那就好像我把田八太爷的孙子刺死在暗巷中一样啊。 哼，都是没来由的事。 陆小凤说， 怎么，就因为你杀了小小天，所以才会逃到这里来？杀了不该杀也不能杀的人，只有亡命了。 金七两黯然地接着说， 亡命之徒的日子不好过呀，总有一天会被追到的。 为什么？ 杀人之后心慌意乱，总难免会留下一些线索，不管你的轻功多高，不管你逃得多快，只要有一点线索，别人就能追到你。 杀死柳如刚的那个人，他留下了什么线索？ 留下了一把刀，一把很特别的刀。 在江湖人的心目中，刀就是刀，正如人就是人一样，人可以杀，刀都可以杀人。人用刀，刀杀人，人被杀，就好像鸡生蛋，蛋生鸡，鸡又生蛋那样的自然，也就像是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三是三那么简单。江湖人所讲的道理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他们说有一把刀，那是很特别的刀，那么这把刀就一定是非常特别的。金七两是个不折不扣的江湖人，他既然这么说，陆小凤当然要问了， 这把刀有什么特别？ 金七两的回答非常的奇怪，他的回答甚至不像是一个江湖人会说出来的。他说， 那把刀啊，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把刀。 陆小凤的耳朵不聋，神智很清醒，这天到现在他连一滴酒都没有喝，他听得清清楚楚，一字不漏。那个人说，这把刀根本就不是一把刀，金七良就是这么说的。 金七良没有说谎，这把刀的确不能算是一把刀，那只不过是一把匕首而已， 不但制作得非常的精巧，那价值无疑也是非常的贵重。它的柄是用一根整只象牙雕成的裸女，曲线玲珑，栩栩如生。如果你一直盯着它看，它的眉目仿佛在向你传情，甚至好像要投入你的怀抱。象牙的色泽也像是少女的皮肤一样温暖柔软光滑，可是只要你轻轻一按他的胸，那刀柄中立刻就会有一把匕首弹出来，锋刃上闪动的光芒竟是暗赤色的，鲜血已将干枯凝结时就是这种颜色。 这柄匕首的每一个部分，那无疑都是名将的精心杰作，而且年代也很古老了。沙大户从他书房里一个书架后的秘密隔间的小柜中拿出了这柄匕首， 青暗激黄，匕首弹出，锋芒闪动，宛如血光。沙大虎说： 这就是刺杀刘大侠的凶器。像这样的利刃，我当然要亲自保存才能放心。我这里至少比棺材店要安全得多吧。 他又说， 我实在不愿意他落入别人的手里啊，因为我一直想把他亲手交给你。 这也不是假话，现在他已经做到了。陆小凤握起了匕首的象牙刀柄，忽然叹了一口气。 看起来你这个人实在是个好人，至少比我好得多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绝不会把这样一件利器平白交给别人的。如果你知道它的价值来历，说不定也不会交给我的。这柄匕首是一件古物，它的年纪也许比我祖父的祖父还要老得多呀。 沙大虎说， 这一点我也看得出。 陆小凤说，人有来历，刀也有， 你看不看得出他的出身和来历呢？ 看不出。 这柄匕首是从哪里弹出来的？ 中土的名将很少肯制作这一类格局的利器，不是名将又无法将刀刃练得如此的锋利，所以我可以断定他是从波斯来的。 波斯？波斯人用的刀不是弯刀吗？ 哈哈哈哈哈！陆小凤笑了， 这是刀吗？ 这不是刀，只不过是一把匕首。 沙大户只有苦笑了。 这只该死的小凤，为什么总喜欢要别人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？ 我曾经在海上待过一段时候，认得一批朋友，只要有海水的地方他们全都走过，最远的地方甚至已经到了天涯海角。我相信他们的话，这些家伙虽然都不是好人，虽然又凶又狠，横蛮不讲理，但是对朋友却是绝不会说谎的。这些家伙并非就是海盗，陆小凤的朋友中有些是海盗，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的。如果他的朋友都是君子，那才是怪事呢。陆小凤接着说， 这些人的里面有一位老船长， 老的连自己的尊姓大名多大年纪都忘得是干干净净了。可是 这个老小子 他就有一柄这样的匕首。这位老船长当然不会是渔船的船长，在波斯海上经常都可以看到一些挂着皇族旗帜的船只，这些船只也难免会遇到海盗的。 这位老船长的匕首是从哪里来的， 大概也就不难想象了。连他自己也不否认，这种匕首那通常只有在宫廷之中才可以看到。宫廷中皇子争权，嫔妃争宠，弄臣进谗，是千古以来每一个皇宫都难免会有的情况，而且不分地域不分国家都是一样。为了争权争宠，是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得出来的，暗杀行动、下毒，那都是很平常的事。如果有某一位皇子忽然暴毙，某一位嫔妃忽然失踪，立刻就会有一些弄臣、进士、进位，大家一起想法子把这件事情压下去，绝对不能宣扬外泄，更不能让皇帝知道内情。皇室之中，那是绝不能有丑闻的。 如果有人要想认真追究，那么他就不但犯了禁忌，而且是犯了众怒。为了要保护自己，也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先下手去对付别人，大多数当权的皇子和当宠的嫔妃的身边，那都会蓄养着一些谋臣死士和刺客的。老船长说， 可是在宫廷中当然不能公然带着武器出入的，所以这种外表看来像玩物一样的匕首，那就成了这些刺客的宠物了。这一类的利器，那当然是不容易得到的。老船长又说，在波斯皇朝情况最不稳定的时候，这种匕首的价值曾经高达过黄金5500两。他又告诉骆小凤，在当时的奴隶市场上，一个身价最高的绝色金发女奴，那最多也不过值7-8百两而已呀。如果不是处女，那价格还要减半呢。5000两黄金的一把匕首，这种价值连城的波斯古物，怎么会在这种穷乡僻壤出现呢？它是谁的？在这个小镇上，谁有这种资格？谁有这种能力？在波斯皇朝的宫廷中，又有哪些人才够这种资格？只有一种人够这种资格，也只有一种人才配用这种利器。那么这种人是哪种人？当然是能够把它运用得最有效的人，能够把握最好的时机，出手一击，从不失手的人。这种人通常都有几种别人无法模仿也学不会的气质特色，和普通一般以快刀杀人于闹市中的刺客那是绝不相同的，因为他们通常都行走在宫廷之中，因为他们的气质那都是非常非常优雅的。要培养出这种气质，那当然要有相当的学识、修养和品格。他们所接触的人当然也都是非常贵族化的。只有这种刺客才能在禁卫森严、皇族密集的宫廷之中出入自如，杀人于瞬息之间，拖走于无形之中。这种刺客那和江湖杀手是绝不相同的。江湖杀手的样子一定要非常的平凡，相貌上绝不能有一点让人一眼就难忘的特征，也不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个性，让别人根本就忽视他们的存在。如果你根本不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存在，你怎么会提防他？这一行中曾经有一位前辈说过一句名言，你要去杀的如果是一个王八，你就得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王八才行。 灵犀神指傲天下，快意恩仇一妙侠。 他谁啊？ 他叫陆小凤，是一个有4条眉毛的人。 4条眉毛？一个人怎么可能有4条眉毛呢？ 小天下，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。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，演播艾宝良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灵犀神指傲天下，快意恩仇一妙侠。古龙长篇巨著《陆小凤传奇》，艾宝良演播。血案迷踪很莫名，黄石镇上疑云重，奇人奇货接踵来，酒后引出人一名。 陆小凤说，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匕首已经知道的不少了。第一，我们知道它的价值是非常的珍贵的，而且是波斯的宫廷古物，就算在当地恐怕已经很难见得到，流入中土的当然更不会多。以陆小凤的见闻之博，交游之广，他至今也只不过看过两把。陆小凤接着说，能够使用他的人身份当然不会低，武功当然不会弱，而且出手一定是极快的，如果没有一击必中的把握，也要用他去杀人，哈，那简直是在糟蹋好东西了。他淡淡地问沙大虎，依你看，这里有谁够资格配用这种武器呢？ 沙大虎苦笑着说， 依我看，这里好像只有一个人配用它。这个人看来好像就是我了。 你说的不错，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确实是这个样子，可惜只不过是好像。 为什么？ 沙大户的大爷脾气又开始发作了， 难道你认为我还不够格吗？ 哼，要说使用这把匕首，你的资格当然够，你大概也买得起。哼，如果说你能用它把柳如刚刺杀于一瞬之间，那就抱歉了。 抱歉？抱歉？抱歉什么意思啊？你认为我办不到吗？ 不是你办不到，而是谁都办不到。 普天之下绝对没有任何人能够迎面一刀杀死柳如刚的。 沙大老板瞪着陆小凤看了半天，忽然极快出手夺取了陆小凤手里的匕首。陆小凤呆了，沙大虎大笑， 陆小凤，这次你错了，柳如康就是被我用这把匕首杀死的，你信不信？ 陆小凤的脸色变了，就好像忽然看见一个人的鼻子上长出了一朵喇叭花儿。 这种样子只有让大老板的火气更大了，一声怒喝，掌中的匕首已经闪电般的往陆小凤的心口上就刺过来了。他的出手当然要比闪电慢一点点，可是要在这么近的距离内杀人，那还是容易得很啊， 这一招显然是陆小凤想不到的，眼看那匕首的刀尖已经刺入了他的心脏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忽然有两根手指头伸出来了，谁也看不清这两根手指头是从什么地方伸出来的，那简直就好像是直接从心脏里伸出来的一样，一下子就夹住了那个刀尖，再一眨眼，匕首就已经到了陆小凤的手里了。这一次脸色改变的是沙大老板，笑的是陆小凤。哈哈 你刚才问我相不相信柳如刚是被你杀的，哈， 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了。 哦，回答是你不信吗？ 如果说你一刀就可以杀死柳如刚，那么我哈哈，我只要吹口气就可以把一条牛吹到波斯去。 沙大老板 瞪着陆小凤看了半天，本来已经气得发紫的脸上忽然有了笑容。 哈，陆小凤， 你真行啊，我服你了，只是我还有一点不服。 哪一点？ 你说天下人没有人能够迎面一刀杀死柳如刚，柳如刚却又明明是被人迎面一刀杀死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陆小凤连想都不想就回答，那只不过是因为杀死他的人是一个他绝对不会提防的人，是一个跟他非常亲近的朋友。 我也是他的朋友， 可是你跟他不够亲近。 什么样的朋友才能算是跟他够亲近呢？ 哼，其实你应该知道，能够让一个男人最不提防的朋友，哈哈，通常都不是他的朋友， 也不是男人，不是朋友，那是什么人？ 是情人。一个男人的情人，那通常都不会是男人的。 沙老板又傻了。 什么？ 难道你认为柳如刚在这里有一个秘密情人？ 这句话问的是多余的，一个男人只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夜，就可能会有一个秘密的情人了。 无论什么样的男人都一样，连柳如刚也不例外。问题是他的情人是谁？是不是那个谁都可以勾得上的杂货店的老板娘呢？ 有关柳如刚的死，陆小凤所发掘到的线索远比他期望中的要少得多的。 他本来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点嫌疑，从任何人一个人的身上都很有希望能够追他到真凶的，可是每一个人的嫌疑都被他们自己给否定了。 陆小凤到这个偏僻的小镇上来，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小叫花。小叫花姓不详，名不详，身世不详，武功不详，一脸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总是在偷偷摸摸地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，有时候甚至会钻到陆小凤的床底下去，也不知道他要找什么。陆小凤到这里来，第一个人看到就是他了，第一个发现柳如刚的尸体也是他了。他的嫌疑本来是很大的，就算不是主凶，那也应该是帮凶，可他却偏偏是陆小凤关系最密切的丐帮嫡系弟子。柳如刚的尸体在棺材铺里，杀死他的凶器也在棺材铺里，那么棺材铺的老板怎么会没有嫌疑呢？可是凶器不见，想杀他灭口的人却又忽然出现了，他的表现看来也绝不像是个杀人的人呢。老板娘见人就想去勾搭， 人人也可以把他勾得上，可是偷人可不是杀人呢、他的腿也不是那双腿呀、王大眼，他其实只不过是睁眼瞎而已，连自己的老婆偷人都看不见。如果说这个人能够迎面一刀杀死柳如刚，那才真是怪事了。沙大老板， 沙大老板是够资格杀柳如刚的人，有钱，有武功，也有肯替他卖命的人，杀人的凶器也在他那里。只可惜他还有一点大老板的大爷脾气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些人都是土生土长在这里的，和柳如刚非但没有丝毫的恩怨，根本就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更没有杀死他的动机和理由啊。可不幸的是，柳如刚却偏偏死在这里了。杀他的人是谁？为了什么？陆小凤知道，这其中必定有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得到的神秘的关键，隐藏在人类思想中的某一个死角。陆小凤的想法没有错，只可惜他的思想进入了这个死角。找到那个关键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陆小凤，陆小凤怎么会死？春日迟迟，春天虽然还被留在江南，也不知道要过多久才会到这里，可是大地之间多少已经有了一点春意。从沙大户的庄园回到老王的杂货铺，那要走一段很长的黄土路，融雪使沙土变成了泥泞，人走在上面，走一步就是一脚泥，这种感觉令人非常的不愉快。陆小凤又不愿意施展轻功，她很想领略一下这种略带凄苦苦涩的荒漠春色，这种清冷的空气对她的思想也是很有帮助的。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找两根比较粗的树枝，用匕首削成两根长短一样的木棍，绑在脚上当做高跷，就可以很愉快地在泥泞中行走了。这是他第一次用这把匕首。现在大概是50左右，风吹在身上居然好像还有一点暖意。陆小凤心里虽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，还是觉得很舒服的。他绝不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把住钱财守住不放的人，他也绝不会把烦恼守住不放。他常说，烦恼就像是钱财，散得越快越好。一阵风吹过，路旁那一排还没有发出新芽来的枯树的梢头瑟瑟地在响。陆小凤并没有停下来抬头去看，只唤了声金七娘。 陆小鸟， 金七娘就在树梢上，看起来她真的就像是七两棉花。她低着头看着陆小凤，痴痴地笑。 其实我不该叫你陆小鸟的，你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一只鸟。你看起来呀，简直就像是个小鸡儿。 陆小凤也笑了，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脚下踩着的那两根木棍子实在是很像鸡脚。金七良，你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来追我的？ 我要追，至少要追一只母鸡。我来你追你这只公鸡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是没法子，是被逼得非跑出来不可呀。 谁逼你？ 哎呀，人逼不走我呀，只有气才逼得走我呀。 谁的气？ 当然是大老板的气了，只有大老板的气才能够逼人呢。 大老板在生气？ 不但生气了，而且气得要命啊。 在生谁的气？ 当然是生你的气啦。他早已经关照厨房，把酒菜准备好，却死活不肯留下来吃饭。你如果你是他啊，你气不气呢？ 陆小凤说， 我不气，非但不气，而且还开心的要命呢。 开心？ 是啊，我没有留在摊里吃饭，酒也省了，菜也省了，他为什么不开心？他为什么要生气？金七良苦笑着说， 大概就因为你不是他吧，你才会说这种话。我们这位大老板呐，那是个死要面子的人。陆小凤既然来到了他的地盘，居然不肯在他家里吃一顿饭啊，这对他说来那就是奇耻大辱啊，简直比偷了他老婆还让他生气啊。所以这顿饭我也吃不下去了。 陆小凤说， 所以你就只好偷偷地溜出来找我了。 你是不是想要我请你吃一顿呢？ 金七良笑了， 本来是我想请你的，可是你一定要请我，我也不会太不给你面子。 陆小凤也笑了，本来我是真的想请你的，只可惜这里连个饭馆都没有啊，我就算想请你也没法子请啊。 有办法呀，只要你肯花钱我就有办法呀。如果连别人的钱我都花不出去，我就不是金七两，而是金土狗了。 办法果然有，把十两银子交给王大眼， 不到一个时辰，酒菜就摆在了陆小凤屋里的桌子上了。 酒虽然不怎么样，那几道菜却做得非常的好，尤其是一样红烧鸡，烧得鲜嫩而入味，连一向非常挑嘴的陆小凤都很满意。他说，哎呀，想不到老板娘居然有这么好的手艺啊。 这可不是老板娘的手艺，是王老板的手艺。 金七良用一种很暧昧的眼神看着陆小凤，接着说， 而且他好像什么都吃。 陆小凤只有把眼睛盯着鸡了。 金七良看着他，本来好像已经快要笑出声来了，却偏偏故意叹了一口气。金七良说， 嘿嘿，别人在他店里偷他一个鸡蛋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可是偷他老婆却看不见。你知不知道这个镇子上那有一句很流行的俏皮话啊？ 陆小凤虽然暂时变成了聋子，却不能不搭腔了。 什么话？ 找瞎子有一双什么都看得见的贼眼，王大眼却是个睁眼瞎。 金七良说着故意大笑，就好像他刚刚说的是个天底下最大的笑话， 只可惜他没笑多久就笑不出来了， 因为陆小凤已经用一只鸡腿堵住了他的嘴。 只要一谈到老板娘， 陆小凤就希望能够赶快改变话题，想不到这次把话题转开的却不是他，而是金七良。金七良说， 陆小凤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们见面的次数虽然不多呀，可是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朋友。就算你不把我当朋友，我也把你当朋友。 他的酒量好像并不太高， 喝了几杯之后仿佛就有了一点酒意了。他接着说， 我知道你一定觉得奇怪啊，奇怪我为什么会逃亡到这里来。天下之大，我金七两什么地方不可以去啊？什么地方没有把我当贵宾一样看待成大阔佬啊？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投奔那个狂妄自大死要面子的活赌狗呢？ 几杯老酒下了肚， 一股豪气上涌，大老板忽然间就变成了活土狗了。这种话陆小凤听得多了，这种事陆小凤看得多了。可是对金七两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他还是很有兴趣，所以他忍不住要问， 那你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呀？ 为了一条蛇呀，一条比赤练蛇还要毒100倍的毒蛇。 这条蛇虽然不会是真的一条蛇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种毒蛇能够比赤练蛇更毒100倍，所以陆小凤立刻就想到了， 你说的这条蛇大概不是一条蛇，而是一个人。 你说的这个人，哈， 大概就是蛇郎君。 灵犀神指傲天下，快意恩仇一妙侠。 他谁啊？ 他叫陆小凤，是一个有4条眉毛的人。 4条眉毛？一个人怎么可能有4条眉毛呢？ 小天下，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。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，演播艾宝良。